去留意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新相，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呃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呃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周。 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嘅、 黎远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玉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啦，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唔好意思。 我哋翻嚟呢个蓝天时代啊，唔系二十、三十、四十，突入啊，夏萨特啊。咁啱啱就係講家庭嘅遊戲機啦嚇，咁繼續咯喎， okay, 第二節啦。 唔係頭先我其實講佢個 PC Engine， 講埋 PC Engine 先啦。個 PC Engine 頭先你話有幾勁咧？ 哇！呢、這個絕對一個好，都一個好 NEC 裏邊即係一個最 NEC 唯一 唯一最勁嘅遊戲機嚟嘅。 但我就有印象佢係幫權啫喎。 其實佢有好多唔係㗎，R 梯啊 ，R 梯 啦，係啊， 呢、 這 個五人賽車 ，R 梯都係佢嘅咩？ 唔係，R 梯， 佢嗰陣時係最巴閉啊！呢一佢嗰個畫面係最貼人街機嘅， 係最靚。 係啦，因為二咧就係佢咧就有個 multi 嘅插掣啦，可以插到五個人一齊玩嘅。係 啦，五個一齊玩呢、這個遊戲性咧就好大嘅， 係啦， 即係比其他遊戲機咧。 五個人一齊點玩啊？ 嗱，如果五人賽車，如果你當年如果玩過呢個 遊戲， 就真係未停過，係屌到撲街嘅遊戲嚟一個。 係咪將個畫面界五份啊？ 啊，唔係，佢一個畫面就五架車。 哦，佢即係一個畫面成條賽道喺曬度㗎啦。 係， 即係你唔係立體嘅 競賽，向上望， 你一上望， 係啊， 你可以五個人同時一齊玩。咁咧，每人嘅第一名咧就有獎金。咁你可以買㗎嘛？你架車嘅零件啊、換殼啊， 咁好忙喎！咁樣五個人，你又要買零件，我又要 等好頭。咁呢個就佢個編排都幾好嘅，即係可以好快就可以做完呢個 option 㗎啦。咁但係咧，佢賤咗一樣嘢咧，就係你架車快，即係你贏咗頭兩場之後咧，你啲車快咧，裝一個後炸咧，或者前即係咁啲人咧， 有武器㗎嘛？ 不停有武器嘅，咁你可以話你係咁拖人架車，你架車快咧就係咁落炸炸人啲車，即係不停係咁彈係咁彈。 係啊係啊係啊！係 一個好賤嘅遊戲嚟嘅，因為當年即係有人玩嗰啲遊戲，一定知道呢只 game 有幾賤幾好玩。 係一個非常之挑戰大家，即係玩咗幾個人友誼啊，同埋即係大家個耐性嘅嘛嘅遊戲嘅。佢五個人嗰啲遊戲，另外即係譬如 Bomberman 嗰啲就巴閉就巴閉啦，即係男女老少都啱玩啊嘛。 佢應該第一個玩光碟啊，係咪？ 唔係，你講緊嗰個係 PC CD ROM 嚟嘅，已經係。係 咯，佢 而家純粹之前咧就係 IC 卡嚟㗎嘛。 都 係 第一個，都係第一部機，佢係行過。 應該係第一部，係 一定係第一部。 兩倍定係唔知幾倍嚟啊？撈個，我記得撈個幫拳擺入去撈你。 第一隻機就波頓。 我讀屎翻嚟先至開即係先開始打㗎嘛。 差唔多，差唔多。 係啊，佢撈好慢㗎幫拳，因為幫拳嗰個嗰陣時叫好大㗎啦。 但係拉船風當年真係一個好有好 hit 嘅遊戲，真係得佢做到。變咗嗰個遊戲，嗰部機 佢差唔多係八分八而靜嘅嗰陣時咧，基本上冇破綻。 除咗慢之外， 即係撈 點樣慢啫， 係啦。但係撈出嚟畫面同玩法係冇破綻嘅， 係 完全係即係100%街機。 但係嗰個當年個光碟機都好似唔係一般人都買得起。 啊，我有啫，都係我哋知唔係一般人買得起嘅都係。 你啲家子弟。我哋嗰啲為當年住屋村嗰啲冇可能 㗎。你講緊 PC Engine 都應該係93、94年嘅。差唔多係 八幾年 冇咁幾年咁。嗰陣時係要俾錢玩㗎嘛，佢俾一蚊，即係 一蚊兩蚊俾打鋪兩鋪咁樣噶嘛。 我 仲要計時。 PCN 先，我少見啲真係嗰啲街機，多數其實嗰陣時都係任天堂。 即係嗰陣時 PCN 佢所出嘅即係好多都跟街機，即係好多街機 game 嘅 game 嚟。 係啊， 佢我移植過去嘅。咁啊，但係波動拳都係一個經典啦。 經典經典。 嗰陣時我記得個。CD-ROM 都好似要賣成兩三千蚊嘅，淨係嗰嚿嘢，即係唔計個 PC 咧，只個機個主機，淨係加埋，淨係嗰嚿側邊嗰嚿嘢都要賣二千幾蚊。咁之後嗰個年代二千幾蚊， 好勁， 哇，好犀利㗎啦，大佬。 係啊， 一部紅白機主機好似賣五百蚊到應該。我記憶。 即係你考十次第一都未必買到俾你咯，你老母。 睇咯，去啲商 場 睇咯。 係啊。 你賴地，我諗都未必買到俾你。 係啊，真係賴地都冇，真係可能。 唔係，阿九叔就得嘅，我哋問。 但係除咗你講嗰個 CD ROM， 我但係除咗波動拳咧，好似我就冇乜印象有其他 game 有其他 game 好深刻。 深刻就真係唔太多。 真係唔多啦。 好多都係。 佢好似係玩咗一輪就經驗彎咗啦。 冇錯，因為佢最叻都係波動拳 R Type。跟住就後勁不計啦。 哦，跟住佢之後就到咩啊？即係好快。 但係 PCN 展其實死因係咩呢？就係、是、冇翻版啊。 啊，呢、哦這個 都係都係都 係。呢個睇好快衰落就係咁解啫嘛。 都 係。啊，咁啊咁啊， 即係唔知咩道理嚟嘅，即係冇翻版。 同埋移植街機一個問題都係，你知街機喺香港嗰個範圍都好大。 嗯。嗰陣時就係 好方便。如果我要玩，我點解唔入一蚊喺街路？ 啊，咁你幾千蚊買部嘢翻嚟？即係唔係人都做到㗎嘛，都係嗰啲啦。咁但係嗱，咁啊 PCN 展台係咪同時間出咗部世嘉16 bit 嘅咧？ 嗰個叫世嘉五代。 後期後期 係啦，呢個就係咩嘅 drive？ 呢部有，呢部我有。世嘉 後期。世嘉五。 有啲咩 game 咧？我記得就開始。 三國志第一代。 我一定要講，首先就超音鼠啦。 佢出第一部第一隻 game 咧就係《獸王傳》。 係，我成日想講一個 《獸王記》。 《獸王記》真係喂係又係嗰陣時係街機。 街機 移植過嚟又係哇！但係佢我覺得未到 PCN 展移植嗰個波浪拳咁100%，但係都80%啦，又好好玩。 好玩。 同埋戰斧咯， 戰斧又係經典。 戰斧咯，戰斧又係雙打㗎嘛，嗰陣時。多好多 game 咧係可以雙打，譬如我最中意就同細路一齊玩機，但係而家咧就好少，即係呢啲咁嘅 game 啊， 而家細路都冇一齊打啦，都係自己打啫，你冇細路啊嘛， 網友打咋， 係啊，都網友打，以前我係同細路打。 我哋嗰年代啲，譬如兩兄弟啊， 即係我以前好就頭先 PCN 展咁，屌五條友仔一定約埋，即係你唔好 online 㗎嘛，以前一定約埋兜口兜面， 係 啊，眼困㗎嘛， 嗰 陣 時即係你屋企定我屋企，我屋企定你屋企咁樣樣咯， 屋村啊，咁我周圍走成， 哦係，屋村又 或者栽曬嚟我哋屋企咁啊，就過嚟呢邊打啦咁樣。 以前有以前好處嘅，即係又即係咁樣又交流又多啲啦。而家喺個網唔知咩人嚟嘅，即係 你隔離屋姓咩你未知啦。 哦，唔知㗎。 同埋 Mega Drive 有度好處咧，就係佢即係門檻比較低嘅，其實個機價唔係太貴嘅啫。 我唔記得幾多錢啦。 當年我諗 好似800幾蚊， 八百幾蚊 啊， 八百幾啊。 我記得我仲要係買二手添，我有個朋友放俾我啊嘛，500蚊咁自己買翻去，跟住插咗個頂帶，個帶咧喺頂頭殼頂度插。 頂頭殼頂插落 嗰陣時我仲以為嗰部機壞咗，定我部電視壞咗唔啱用啊！即係嗰時你知唔係部電視機都可以打到機 啊？嗰時興話 PAL 機同埋 PS 啊， 係啊！ 嗰陣時咪係影響到我屋企買電視嘅時候咧，要阿媽我記住有一台 NTSC 啊！ 係啊，就係因為我買咗我朋友呢部 Mega Drive 翻去，我翻去我屋企嗰部咧係嗰部木嘅電視嚟嘅，好撚舊款嘅， 就發個瀨嘢， 即係以為一月插咗佢冇反應，以為部電視唔啱用。嗱嗱聲漏夜即刻落風閘買一部5000蚊嘅電視機翻上嚟，嗰時我年紀比較大啦嘛，已經開始，跟住攞上嚟 六啊幾， 跟住發覺原來唔係我舊護士睇唔到，即係玩唔到，係我嗰個帶咧冇再拍，因為佢要分兩級，你插入去咧仲要。 我想問你玩咩 game 玩到咁衝動，要之內買電視啊，大佬？ 鹹濕麻將 係啊， 唔係啊，你買一部遊戲機翻去玩唔到，好撚猛噶嘛！如果你大家打機就知道噶啦，係咪先？屌你，係咪先？ 我試過部電視咧，最 original， 我以前即係出世嗰陣時已經用到好多歲噶嗰部電視，係嗰啲咧。電子感應咧有8個台，咁其實睇4個台嘅啫嘛，即係實際係睇1個台嘅啫嘛。你會睇亞視同埋明珠同埋呢個國際台噶嘛。咁我哋有個台打機嘅，咁但係嗰啲電視係你嘅手指掂落去就即係係個感應嚟嘅。咁一潮濕咧，佢就係咁跳台啊，即係咁跳嚟跳，因為一濕咗佢就 detect 唔到係邊個台咧，佢就好似有人係咁撳佢咧，佢就好鳩跳啦8個台。 咁我嗰個打機嘅時候就要我哋一個人撳住個電視咯， 係係係 係，咁佢左打就接力啦，跟住到我打就佢埋撳住我， 好撚痛苦 啊！係啊，咁如果唔係潮濕啊嘛，係咁跳。 唔係你撳住咧，佢嘅畫面就係好慢咁向上移動嘅，有間嘢就係。 我其實勸你嗰時兩兄弟索性成一街打爛個電視機去， 唔係啊， 再買個撥身嘅。你真係好有錢啊，大佬， 跟住去到夜晚合家歡時間就開始。 冇啦，冇得打㗎啦。 阿媽爭電視啦。 冇啦，嗰陣時 其實爭都冇得爭嘅，基本上係。 但係咁嗰陣時啲電視都好睇嘅，冇而家咁彎嘅。 咁啊係。 所以即係打機嗰樣嘢都 OK， 都平衡到嘅。但係你話而家就梗係唔得啦。 係。唔 好講呢啲啊，喂！我再繼續講遊戲機啊。 唔係即係咁講啫。 係啊，咁啊誒。 天星人，跟住到世嘉。 世嘉 應該就。 但係世嘉冇 超臨啦。 但係我想問世嘉嗰個 Mega Drive 冇乜其他林林沈沈配件啊？ 有 CD-ROM 有啊， 我就想問下咪有啲配件 係有 噶。 其實 CD-ROM 係救翻世嘉嘅。嗰陣時其實世嘉面對超任咧係好撚大鑊嘅事嚟嘅。佢係出咗 CD-ROM 令到有一部分玩家覺得自己玩 CD 係真係高尚啲嘅，即係中產撚啦，即係所謂嘅。 有啲咩 game？ 其實最出名都係超音鼠咯， 再個 CD-ROM 都係 CD-ROM 啊！嗱，我記得 CD-ROM 我都冇玩過。 收黃記啊， 政府啊，嗱，因為我冇玩過嗰部 CD-ROM， 但我想買個 CD-ROM 有啲咩 game 咧，我就想問下。 一啲好騎呢嘅 game 咯，即係 我記得名字，但佢係一紮 game 出過。 有一紮 game 出過嘅，因為點解咧？嗱，我可以講呢度，因為我係揀咗，我唔係揀超任嘅，我揀世嘉嘅。因為世嘉嗰度咧，其實有好多版權咧喺曬超任嗰度咧，世嘉嗰度咧未必有咁多超任嘅 game 嘅。但係嗰陣時一見到有啲超任有嘅 game， 而我又想喺世嘉玩咧，就一定要喺 CD 嗰度玩嘅。咁嗰陣時我就自己冇特登買個 CD 加落去嘅。 burn 碟㗎，嗰時都係。 唔係 burn 碟，原裝 CD 嚟嘅，原裝 CD 嚟嘅。但我就唔係買一部後加嘅 CD， 博我部。即係世嘉大機咯，我係買咗一部怪物翻嚟咯。嗰陣時有一部你嗰陣時仲係興一個雷射影碟噶嘛？我買咗一部咧，佢叫 Lisa Active。 哦， 佢裏邊咧除咗可以睇影碟之外咧，仲可以 play 到世嘉嘅 CD game。 我有印象。啊！ 嗰部嘢 ，Active 係曾經係有幾隻 game， 係啊， 係用 laser 係啦，佢本身 有時 laser 碟咧，又大隻， 成 隻 唱碟咁樣啊， 但係就大隻啊，你哋，但係佢嗰個畫面畫質素咧，即出嘅動畫咧，就全部多數都似卡通片嘅動畫 game。 佢有啲少 見呢只， 佢有少少似 CG 嘅。佢嗰幾日其實得三， 你係為咗野球拳啫嘛？ 我諗絕對係為咗野球拳先買嘅。 我反而冇玩過時候，因為野球拳我玩下街機啊嘛。 野球拳係真人玩落去嗰啲場嗰度。 嗰時我記得佢係佢本身 Laser Active 咧，本身出唔超過應該五六隻 game 嘅。係 差唔多。 咁上下佢影出嚟嘅話，嗰時因為咧佢成六七百蚊一隻㗎。 你點會咁你點會買部咁嘅嘢得六得個幾隻 game？ 講緊埋先啦。我記得好嗱好景商場嗰時咧有一檔咧就專係租。 原來炸布啦！我當 啦，可能係 好多人識嘅，冇嗰個響咁樣。 就有一間鋪頭咧，專租 Laser Active 嘅 game 嘅，就50蚊一鑊。咁我租嚟玩，我可以話俾你聽，嗰幾隻 game 玩撚完都係算撚數噶啦，因為佢係聲稱個畫面係好似 CG 咁樣樣嘅，但係出嚟嘅效果其實只不過係一啲好鳩爛嘅貼圖，即係佢只不過揾個好撚靚嘅背景，然之後夾硬 key 啲可以喐嘅嘢落去，即係譬如打飛機啊，係嗰隻飛機同嗰隻敵軍啦、啊，你每一次重新開始咧，嗰啲敵人都喺翻嗰個位度出現嘅，係冇撚用嘅。 哦，我有印象呢隻咩嚟啦？我有印象。 其次咧就係話，其次咧就係話，我想玩 Winning Pose， 但因為嗰時我冇超任，突然間咧喺世嘉裏面咧個 CD 咧就出咗 Winning Pose， 唔知第四集嘅， 係係， 跟住好撚貴。去撚親嗰度都賣700幾蚊一隻， 800-900蚊。 嗰啲馬係相嚟㗎嘛？好似係。 我話聽，光榮出嘅嘢咧係特別貴嘅。 係啊，跟住但好撚奇怪喎，嗰隻嘢咧一路一路跌價嘅。我最後期我可以喺嗰間鋪頭買走呢有 Winning Pose 咧係400幾蚊嘅啫。 但係嗰部機應該玩咗唔係好耐。 但係知唔知道我買咗 Winning Pose 之後，然之後我揾我 friend 一齊玩，因為佢有超任嘅，佢中意玩 Winning Pose。玩完之後，佢講撚咗句説話咧，就正正就串鳩我啦。 你不如買部超飲，因為佢抄只 Winning Boss 一模一樣，佢撈超飲個速度仲撚快過玩世界，同樣係 Winning Boss 四，佢用超飲撈個磁碟速度快撚過我，仲要佢啲碟係只係抄幾蚊啫，屌你老味！ 但超飲跟住就開始試把啦，超飲。 系咯，紅超任啊，真係又係一個第二個高峰嚟。 係咯， 第二個高峰， 即係任天堂嘅另外。 因為佢又配合咗 Dota 呢個因素啊。 即係嗰陣時唔使再等啦，係差唔多未到同期嘅，即係唔係一出就出嘅，即係跟住好快就出咗 Dota 啦。 有段時間先有 Dota 嘅。 啊！ 但因為啲 Dota 因素去得太快，都亦都係即係任天堂最成功，就係因為有台灣同大陸嘅 冇大陸冇啊， 冇大陸冇大陸， 香港係台灣同香港人。去研究呢啲咁嘅嘢出嚟，而令到喺香港、台灣、亞太區成功。 多謝曬。 其實包括外國，其實好多人都會買啲 Dota 去外國用。 嗯，呢個 真係啲係好肯定嘅，因為嗰陣時話當年有啲媽媽嚟，佢就真係成版嘢同我抄曬佢。咁我諗啲版嘢裏面咧，嗰張紙咧都有二三百隻 game 嘅，一面都我諗超差成。半日， 嗰啲打錯咪喺外國翻嚟啊？ 係啦，嗰班就話：我要寄啲 game 俾我仔啊！嗱，你幫我成版抄曬佢啦。係啊，我一望。 喂，嗰時你嗰啲多士係咪一箱箱訂翻嚟嘅咧？ 嗰啲碟係根本 真係要， 係唔我一箱我係一箱箱訂翻嚟，但係咧 寫都手軟， 幾十箱翻嚟。 同埋我諗你哋另外一個幾好嘅收入，應該係賣火牛啦。 火牛係一個 係啊，火牛 好 勁啦， 來源嘅收入來源嚟嘅。其實嗰時當然我哋翻一個火牛可能係都係。十蚊八蚊 嚇， 我坐底都賣 十 蚊啦，至四十蚊啦，一個。 因為我最記得 一燒機，我哋開。 因為我最記得我最記得賣我部 Laser Active 七嘢咧，一下唔覺意唔記得播火牛，一嘢噗一聲插唔去。 我啲時過十年啦， 嗰個就叫轉換嚟，即係嗰個即係嗰時 變壓器。 因為當年咧， 只牛啊， 好多水貨嘅機咧係直接嚟到香港，就即係跟翻日本個鍋數八一鍋。 又要買一部機啊，又買多隻牛。 哇！咁啊牛咧，亦都係我哋好主要嘅來源嘅收入來源嚟嘅。即係可能話加80蚊，我就會跟埋只牛俾你。咁啲牛咧包保可以令到你。 嗰陣時開始有成套套餐，一張嘢寫出嚟 A 餐就關多控制器、火牛、click click 咁樣啊嘛。 同埋咁有人係唔記得插火牛直插，然之後攞翻嚟俾你哋換咗佢。 哇！ 一定唔得喎， 經常發生啊呢啲嘢。 係啊，我啊其中一個。 多謝曬。 當年都啲人都幾富有下嘅，可以話咁。 枕住換咯。 嗰陣時開始即係太普遍啦，開始。 我諗係嗰陣時嘅娛樂冇乜啦，比較 focus 一樣嘢係可以金遠抌好多錢落去真嘅。 呢個但係就唔係好多錢啦，已經開始，因為開始一嚟已經有碟啊嘛， 嚇， 同埋佢跟住超任咧，巴閉在都叫做，因為嗰陣時我哋有好多嗰啲日本雜誌，我唔知嗰陣時開始有本地嘅 game 嘅雜誌未，但我哋買咗日本雜誌睇咧，有話睇下每個月係出幾十隻 game 噶嘛， 咁啊係好恐怖㗎，佢出 game 嘅數量，因為太多廠出啦，嗰時有太多啲， 即基本數係你數得出嘅廠，而家大廠，咁以前仲有好多唔知名嘅細廠都會出 game 嘅， 係啊，加上之後佢就都有美版嘅，美版 game 呢一樣嘢，咁加上變咗出嘅 game 嘅數量係越來越多，因為可能出最巔峰可能四十隻 game 都有， 嗱嗰陣時係啊，最先啦， 寫到。即係喂，今日翻十隻種，咁我就喂要寫出去俾人睇，然之後咩 game？ 我哋直情嗰陣做到個生意係點樣咧？試過啲客話咩 game 好玩啊？啊呢一隻唔好玩啊，唔好玩抄，你唔好玩抄。嗱得呢只得㗎咋，啊就抄呢只，可能係要求啲客係咁樣。 就唔好你唔好抄咁多嘢啦。 真係，其實嗰時真係成行成市啦，都話我多後屘，我後期係轉戰咗好景商場，喺幫人離手嘅時候。嗰個時代係真係每一檔都好豐盛嘅， 係， 因為你一檔差唔曬，你仲賺 到 客啦，真係。 生意嘅啲生意係多到你淨係。 商場係恐怖到，好似嗰啲行年宵。 你嗰時行好景係好撚開心㗎。 你一出一隻，譬如大 game 喎，大佬你基本上咁一日，即係唔係講緊幾百啊，真係可以過千㗎啦，可以成個場抄過千隻出去啦，已經係。 一定可以嘅。 咪係咯。嗰陣時我哋真係餓 game 啊，等 game 我買你 大 game 就係要抄定，即係嗰陣時 你抄定， 係啊，嗰時話做正數係講超任時代嘅時候，我哋可能要抄定十套八套擺喺度，等人咧嚟即刻買即刻走，而可以方便我哋其他時間即嘅抄其他嘢啊，做其他嘢啊嗰啲。 或者自己打機啊咁啊， 而家冇啦嗰陣時。 都其實嗰陣時打機我哋係必須嘅， 係啊，但 都係必須 嘅， 因為每一隻 game 我哋都要試。 係啊， 嗰陣時啲客就即係知即係俾我哋嘅嗰陣，好似作鹹片名咁嘅。 喂，即係嗰個 game 係 我哋寫死個名落去， 係冇錯， 有條龍我就寫個咩總之得咩屠龍記咁樣，即係全部都鳩作嘅啲名嘅，大家即係盡量話有漢字就跟漢字啦，冇漢字就鳩作㗎啦，大家都。 咁我想問係咪一個場有一個名定係即係全港狗用嗰個名嘅咧？ 其實大家都有參考大家嘅，有啲人話覺得呢個名字好啲，咁啊大家都跟住抄，因為大家套種都一樣咁樣，或者上面有時會寫個名落嚟，鳩作咗個名出嚟，咁樣咪跟住寫落去，咁大家有個共識，唔會抄錯嘢啊。 唔係嗰個咁嗰陣時，其實即係唔單止即係對我哋玩家好喎，其實對你哋呢啲做呢行嘅生意咧， 其實開心㗎。 系啊，好羨都用生意頭腦啊！嗰陣時要 好羨慕買遊戲， 我試過因為呢個閪名買錯機，你好似好玩喎呢只，不過撚樣又唔講唔好玩啦，即係你都有良心啊！ 我覺得人情味嘅問題咧，即係舊時嘅人咧，始終都嗱，大家雖然做同行如敵國，但其實大家都有交流嘅，即係點都有啲交流，即係其實做唔使生意，我撥俾你，你撥俾我，係好正常嘅事。咁其實喺嗰當時嗰個環境係都有幾有人情味嘅，好似 因為大家做唔曬，有時 都團結啲咯，都團結啲啊，冇話夠咁勾心鬥角啊。 唔係，同埋多啲女咯，隔離鋪呢啊。 咁隔離有女都要愛食大家都血氣方剛，當年係咪先？ 你話啲女血氣方 剛，尤其是好景，唔係尤其是好景頭鋪好請好多女噶嘛，通常都。 哦。 啊！你知我講邊度啦？ 隔離嗰位咪哥就知啦，佢一係就係 佢就係頭鋪， 清楚少少，佢較為頭啦啲鋪就。 唔係嗰時我最初有一次抄嗰啲抄只陳雅倫咧，就唔敢抄噶嘛，就要即係寫幾隻其他唔知咩 game 咧，混一隻陳雅倫喺中間噶嘛。 你同呢個買入避孕套嗰啲， 即係夾住啲糖。但係記住陳雅倫唔係一隻即係任天堂出嘅 game 嚟㗎嚇，係咩嚟㗎？ 係相嚟㗎， 係相嚟。 嗰本寫真 寫真嚟㗎。哦、 但係嗰個重點係咧，佢嘅碟咧就得 1.44 咩嘅啫，佢唔知抄兩隻嘅，跟住翻去就興高采烈諗住開啦。一開出嚟嗰個畫面係起格起到完全睇唔到嗰個邊個嚟嘅， 呢啲咪騙徒嘅手法咯， 直情係啦，佢就懶高興咁樣寫住陳雅倫咁樣唔知三四五六七個號碼咁啊，都係抽獎翻試下， 都冇啦，真係冇賣呢啲嘢，當年真係冇賣呢嘢，我哋好專注賣 game 就賣 game， 我哋唔會賣個別啲較為以 game 以外嘅嘢嘅，咁嗰啲你係即係俾人騙嘅手法咯，啲我 都。咁我諗另外一個講賣 game 嘅小陽春都應該係 PlayStation 㗎。 哇！犀利啊！ 呢個 又係犀利啊！ 呢個，但係就唔使你哋咁辛苦啊！ 我唔係 咩？ 呢個都吸噶。 哇！抄到你真係唔使瞓嘅喎，你聽啊！ 因為講緊嘅，首先講第一代啦。 哦，嗰即係嗰陣時就唔係即係啲 game 一齊送過嚟，你都係要自己吸噶嘛。 即係種翻咗嚟， 係 拆完變咗隻種，隻種先再抄。 但係唔係你自己拆噶嘛，係嘛？有人即係好似有人拆噶嘛？ 拆完咪攞到個種係咁抽抽抽抽，不停咁抽。 係啊， 抽到你。 因為嗱嗰陣時 開只千祈唔好大 game 添喎，大 game 咪抽到傻。 因為嗰陣時咧，Back Drive 咧世家咧玩 CD 就冇翻版嘅。咁但係後期到 PlayStation 咧開始有 Saturn 咧，跟住 Saturn 自己都有翻版。咁啊變咗 係好後期啊！ 後尾好似同期仲有一隻嘅喎 ，PlayStation 好似 VDO 啊 ，VDO 又係一個 VDO 亦都 係啊！你而家講下 VDO 真係冇乜人知，我相信。你唔係 我知，其實我好想提 係一個好都比較幾 hit 嘅，不過主力都係 成三千幾蚊嘅 美版 game 多， 美版 game 係 啊， 美版啲 For Speed 咧就係佢出先㗎啦。 哦，因為我記得佢有一個 game 咧好無聊嘅，就係喺間屋裏邊咧有啲閉路電視咧。就喺度睇嗰啲人喺度，有啲人好似守住間屋咁樣嘅，但我唔知佢玩咩嘅。我成日喺度迎住咧，有啲鹹嘢出現，因為偷窺咧。 你唔好成日諗住咁樣。 好似啲。屌佢都唔係講 game 兩樣，一係講陳阿倫，一係講佢。佢講嗰隻嘢又唔係 game 嚟嘅。 VDO 都出過野球拳㗎。 VDO 都有嘅。野球拳係算係即係咁多代遊戲裏面，真係歷久不衰 喎。VDO 咧就仲會多人知，有一部咧彈化一現，真係未必人知。 唔係 New Zero 啊 ？No Jaguar。呢部嘢美 垃圾， 呢部美國嘢真 係垃圾， 係真係出完之後係冇人知出 的。咪都會博阿懵出一兩部嘅。 有冇人買啊？嗰部嘢其實。 你問佢哋啊，問佢哋賣鋪頭。 嗰部你有冇入過貨啊，大佬？ 入咗貨擺喺嗰度咪齋擺咯，咪齋擺咯。 而家仲會擺咗喺度啊？ 我記得嗰陣時，當年係號稱第一部64 bit 嘅遊戲機。 係。 我最記得。 64 bit。 係啊，64 bit 嗰陣時分16 bit。 有啲咩 game 啊？ 咩啊？ 嗰只嘢有出过啲咩 game 啊？ 有只好易啊！其實嗰啲唔撚出名，全部美國 game 嚟㗎。喺宇宙太空度打嗰啲橫向 game 其實好撚 out day 嘅，講真嗰句。 但係 3D 都係玩咗一陣啫嘛，好似。 但係 3D 起碼日版、日本 出一段時期。 但係佢有冇一個即係除咗 Need for Speed 有冇其他即係叫似樣啲嘅 game？ 賽車咯，我記得最出名係賽車。 Need for Speed 咯，應該 係。唔係，除咗 Need for Speed 之外，有一部咧係幾多風景睇下嘅賽車嘅，我記得係。嗰陣時係有攻略寫過呢部，你 除咗攻略賽車大攻略嘅， 係啊，因為佢一路行一路好似而家嗰啲賽車 Outrun 咁咧，一路行有好多風景睇嘅咁樣樣咯。 咁撚大， 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嗰只係。 因為其實我本人咧就做任天堂咁耐咧，即係做遊戲機咁耐咧，人生裏邊最憎玩美版 game。 我都係， 係我正想講， 根本就唔係人玩 嘅。你冇啦，真係冇撚 taste 嘅鬼佬 game 嗰啲。 即係嚟個 taste 啊！啲遊戲性啊，全部好低，趣味性好低。 係啊，畫面唔好，趣味性唔好。 即係除非即係入嚟，得而家又 嗰陣時，我成日覺得日本仔係全世界最叻嘅。 係啊，所以我想講九十年代咧，同而家呢個年代美版 game 係完全兩回事。因為我買 Mega Drive 嗰陣時，我買過一堆美版 game 之後，我後悔到喊。我其中一我只記得是 NBA 嚟嘅，屌你老味冇音樂，淨係睇到你自己。 啲電視冇聲㗎嘛，大佬。 唔係啊，有聲㗎。佢個畫面咧望住個籃框，你掟個籃球入個籃框裏面，但你只係聽到個籃球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 咁大鑊，我就 撞到籃板嘅聲。 我就有啲印象喎，屌你。 係冇背景聲，即係冇一背景音樂啊，好撚出悶嗰陣時。我買咗三四隻美版 game， 買三四隻添。 嗰時我一掃所， 唔係喎，我想多謝嘅 game， 呢個 game 對籃球嘅尊重啊，喂，擺咩音樂？打波打波啊嘛！ 你喺球場 打波邊有音樂啊？啫，我想玩啊咁啊！ 一隻350蚊，美版 game 仲要貴啲添。 但我諗，如果你講即係PS 即係第一代灰機嗰部咧，即係如果你話佢最經典，算唔算經典之中嘅經典？算唔算係呢個生化危機？ 係。 新 發 Biohazard 啊， 爆黑石啊，即係 講埋中文都唔知咩 game 嚟。 爆黑石啊嘛， 係啊， 嗰時叫爆黑石咯。 佢嘅新發 機啊，呢啲係好經典嘅 game 嚟嘅，因為真係講咗呢只 game 之後，真係估唔到到而家仲出緊。 係咯， 出到我都覺得有啲悶啊，而家 真係已經 大佬。不過嗰時第一集嘅趣味性係真係 嚇撚死喎， 真係幾特別。 咪成個玩嗰個模式都係唔同嘅， 因為佢有猜謎，亦都當然有猜謎啊，有恐怖啊。佢都有啲， 因為真係驚㗎嘛，打 真係驚嘅。好啊，咁即係我試過打好簡單。第一集有人玩過嘅話就知㗎啦。 係， 我嗰時熄曬燈第一次玩，咁啊諗住周圍行啦，一開門就中間大個啦。咁啊嗰個 Chris 周圍走啦，戇鳩鳩我一次過走翻出個大門口度，一開到大門口。有個畫面即刻跳咗幾隻狗就喺度放放，我成個打撚咗落地下。呢個係真係我人生最深刻嘅 game 嚟嘅。 即係到時 即係無啦開個門口，會有隻狗走出嚟。 其實講好方法，因為以前嗰第一代畫面咁係點樣，但係都俾佢嚇鳩死嘅啫。 我就打咗地下 第一嚇鳩死。我記得嗰時有蘋果日報報道過咧，有啲人咧係特登將佢駁喺一啲大型幕電視度玩嘅。 係好驚啊！ 係好鬼驚嘅嗰陣時。 咁講，我想當年好靚嗰隻 game 已經。 係啊， 即係講緊即 係佢開頭嗰段影片已經覺得係哇！ 嗰時知嗰時嘅已經係好巴閉㗎啦。嗰陣時好勁啊！ 好似做戲咁啊！嗰陣時開始嗰陣時， 但係即係你 全電影化咁， 你而家一望就覺得垃圾啊！但係嗰陣時學你話齋，真係俾佢嚇鳩死嘅都話。 我諗成個打咗落地下。 唔係我諗嗰陣時咧，個 PlayStation 嗰個霸權咧，就係因為佢個機能強到咧，可以去到包黑沙嗰啲咁勁畫面嘅 game 都載到，而可以亦都可以下潛到一啲譬如三國志啊啲好 low tech 嘅畫面都可以包容到，所以嗰時覺得係佢係強在呢度咯，多廠簽咯。 跟住呢一個 PS 之後，PS 之前嘅任天堂都開始衰落啦，跟住 衰落，其實佢都紅咗好耐， 好耐啦，大佬。 其實 PlayStation 第一代出嗰陣時咧，後期咧，其實超任仲係同佢搏咗兩三年嘅。 係，即係有兩頭嗰兩三年， 兩三年 有搏，因為嗰部機佢仲即係 PlayStation 嗰陣時頭嗰啲 game 都仲未去到咁正嘛，未發揮到部機嘅， 未有老翻 一來嚇，同埋部機未發揮得好盡噶嘛嗰陣時候， 都係後期嗰啲嗰時都係叫出嚟嘅，講求畫面，即係 PS 第一代出嚟嘅都講求畫面啊嗰啲遊戲性都始終冇咁大， 唔係，但係我覺得中間好似數少咗部 N64 咯 ，N64 係後面㗎， 係。解機嚟嘅， 我記得係同 超人之後嘅， 超人之後啊嘛，係 N64， 但係 N 出咗， 係啦， 跟住冇 機。N64 其實係懟 PS 嘅，但係咧好明顯 N64 咧就真係六四啦，真係好明顯撲曬街啊，真係好唔掂喎。 嗰陣時其實佢啊開始懶係搞啲扮 3D 嘅嘢出嚟啊，嗰啲 game 啊 ，Mario 啊嗰陣時啊， 跟住賽車啊， 呢部我係任天堂應該佢出咁多部機第一部撲街嘅機啊。 撲都幾直下都 幾直啊！ 開頭啲人都幾有期望，因為嗰時喂任天堂 個世係不嬲咁，咪咯， 做遊戲機裏邊喂邊個唔識任天堂？係咪先？即係任天堂就到世家，然之後喂點解會俾個 Sony 呢間公司去淘汰咗咧？因為佢真係太講究嗰樣嘢，佢唔肯去進步，即係到而家佢都好 固步自封， 好古板地用翻佢自己嗰種諗法。 我諗 N64一個悲劇嚟嘅，因為嗰時我玩 Mega Drive 咧，嗰陣時已經開始有留意啲遊戲界嘅資訊噶嘛。其實嗰陣時咧係任天堂有諗過出過一部咧，係一部超任，但係下面加個 CD-ROM 嘅。嘅概念機出嚟嘅， 係 聲稱 後都有出 64bit 嘅可以入碟嘅超級任天堂嚟嘅，點不知又變咗 N64 咯。但後期有啲小道消息咧，就話因為 Sony 咧就叫撚咗任天堂嗰邊啲高層過去，就其實嗰陣時嗰部概念機其實就係而家呢部 PlayStation 嚟嘅，即係有咁嘅説法嘅，曾經係我。 我聽過有啲咁嘅嘢。但我覺得係都唔奇， 係都唔奇啊 ！N64 嗰陣時候咧，最初出嗰陣時候咧，都有啲期待嘅，因為佢可以係一次過係四，即係有 game 可以四個人一齊玩。 佢唔使再擴 adapter， 佢部機本身已經有四個窿啦。 咁樣輪就唔使咁麻煩啊嘛。 但係最慘嘅就係攞翻啲 Mario 兄弟出嚟咧。 但係個問題係唔係隻隻 game 都可以四個人玩啊嘛？ 唔係，我覺得你嗰個嘢好大，就係 N64 咧，你好明顯嗰部機咧，即係譬如超任任天堂咧，係架仔嘢嚟嘅。部 N64 咧，可能。好明顯咧，係一部好鬼佬嘅機嚟嘅一部，即係無論你見個設計，部機嘅設計一望咧，係鳩頓。 即係嗰陣時嘅日本係嗰陣時，日本已經喺個遊戲界裏邊咧，喺佢自己國內已經膨脹得好緊要啊！佢逼住要衝出海外啊！佢唔衝出海外，佢嗰個企業太大啦。 就所以錯撚咗啦，就可能揾咗可能揾咗嗰邊嘅即係做開發。跟住咧就開部閪機翻嚟啦，架仔一定，嗰陣時其實係啊，有啲壁壘分明啊，架仔係唔玩鬼佬 game， 鬼佬又唔撚買你啲日本仔嘢噶嘛， 冇錯。點解咁講？其實鬼佬市場咧，基本上紅白機嗰陣時已經有噶啦，紅白機嗰陣時都分兩部機，一部叫灰機就蓋嘅，嗰啲大咧就扭鏈咁長嘅，紅白機嗰大咧就細細盒嘅啫， 好多 已經有，已經有歐洲市場噶啦，但係大家出嘅 game 咧，日本紅白機多啲咯。 灰機係嗱，佢係好好揀擇地揀啲 game 咧。灰機玩啲咩 game 咧？就係啲鬼佬啲白痴仔 game 咯，即係學嚟話 action 啲 啊，唔需要用好多腦啊，低低能能 啲啊。佢哋見到字唔中意㗎， 冇 RPG game 噶嘛嗰陣時候。所以咧，即係部灰機嗰啲死，即係係正常 嘅。 係正常嘅。 我諗我哋仲有一部未提喎 ，Neo Geo。 我呢個之後其實有啲去咗，我即係如果俾啲家用機，因為呢個之後咧，其實佢直情 係街機 嘅喎，嚇佢直情街機， 成部街機拆散咗， 係啦， 成部機擺翻出嚟。 呢個之後我好有深嘅印象咧，就因為咧我借咗俾佢撲街，走撚咗我，啊走撚咗佢，所以 我覺得好勁喎，因為佢一餅大，我記得都要兩千幾， 千幾蚊， 係啊， 龍虎之拳啊， 有錢仔啊， 呢啲真 係 有錢仔嘅玩意嚟， 但 係 佢真係得幾隻 game 就玩完， 唔係，但係你有傾過 Fighter， 其實即係佢冇辦法，佢出幾隻 game 咧，又真係爆得好緊要噶嘛，傾輝啊， 出咗幾多代咧？ 九代咗傾輝， 即係如果喺嗰部機裏邊， 哦，嗰部機唔係好多啫， 好似一 嗰部機唔係好多兩三集啦， 最初就唔係拳王先嘅， 出足啊！ 出租我記得出租， 佢總共嘅壽命有幾多年咧？ 唔係喎，我記得 輝拿第一隻咧係零係九四， 九四第一集機啊，呢部機嘅壽命， 呢部機嘅壽命 好似唔係好長 嘅喎，唔係喎， 都長， 長佢繼續咁行 嚇， 但係部機出咗 喺度，即係有人為咗呢個 game， 其實跟住落嚟打後日子咧，由 PlayStation 開始啦，係有啲人會係因為嗰隻 game 而買嗰部機，係嗰隻㗎。 哦。 因為你見到 卧龍傳， 係因為得佢有，而佢的而且確成部街機咁買翻嚟啊嘛，咁所以你話佢係貴，但係即係人哋覺得係成部街機買翻嚟，所以 打順風所賜咯。因為嗰陣時曾經個格鬥 game 咧就非常之勁嘅，而佢100% 移植之餘咧，佢嗰套原裝嘅 Joystick 手掣咧。就幾乎係完全100% 模擬街機嗰種手感， 同埋佢唔使撈機啊嘛，大佬 係啊， 係好快， 唔使撈 RAM 即所以就呢部，我覺得有啲你即係同我哋講嗰啲 有啲 家庭啊，有啲偏鋒啊，有少層次唔同。 但我可以咁講，如果你到而家嗰部機未壞咧，呢部嘢幾時攞出嚟都唔會太過悶嘅。 講真呢部機。 我想話佢其實佢我前兩年佢出再出過喎，即係佢係唔知幾多周年出咗部復刷復刻版出。係 值得㗎，值得收藏過，我覺得。出過真係值得收藏呢部嘢。 但係而家就冇咗啦，因為其實我記得佢嗰間公司都出過幾隻 game。 因為佢老實講，佢嗰幾隻格鬥 game 咧，佢間公司出咧係好有風格嘅，一個卧狼傳說啦。 你諗下嗰陣時， 其實嗰陣時我最中意咧唔係拳王，我最中意係龍虎之拳。 哇，正啊！ 我嗰個龍虎亂舞啊，到而家都仲係一個 game 嚟 嘅。你記唔記得點錯龍虎亂舞？唔記得， 我淨係記得嗰個咩霸王長敲拳啊， 好似前波後波再 同你出同你出去玩長差唔多啦，都係前波後波啊，後個攞咁樣噶啦，都係，但係要撳一撳啊，撳唔知撳幾個掣咁樣咯， 三個拳 就三個拳，當你武器，當你谷盡氣冇能源，跟住就向錯前錯後，即係而家嘅拳王都咁錯啦，一樣啦， 就係最要係差要睇能源噶嘛。所以其實啱你講得好啱啊！一樣嘢係佢好有 風格， 係唔係齋錯？ 另一隻 game 叫視雲，我又好撚中意呢隻 game， 好撚有型嘅嗰啲主角。 嗰個武士係咁斬斬斬 嘅。斬完之後佢係屌你仲有張力嘅，你知唔知啊？佢割完你之後咧，佢係喐咗唔喐，然之後你喺度噴血嘅。 同埋嗰陣時有一揀，你去到屋企係一揀噴血嘅，係即係佢你唔中意咁暴力，可以揀唔噴血嘅。 美版另一隻好有張力嘅 game。 家庭咧係唔會噴血，唔會噴紅色血嘅。咁因為呢 個係佢好似唔係噴紅色血， 係會噴白色血嘅啫。 啊，噴白色血咁窄， 噴白色血嗰啲唔係血嚟嘅噴。 即係總之嗰啲啦。 咁樣但係呢部的而且係另一個層次嘅。咁喂，街機唔係呢個屋企機，頭先講到去邊一部就 PS。P.S. 就有冇風魔差唔多有成八年啊？ 差唔多。哇有啊！ 有八年啊！ 有啊，即係唔係其實唔止八年啊，十年我都覺得唔為過啊， 唔為過， 真係唔為過。 我感覺係好耐嘅，但係應該冇咁耐。但係嗰陣時出到咧，其實我有可悲，即係佢亂撚咁出 game 開始。夠咯，佢哋後尾 係即係可能同一類型嘅 game。後尾即係哇，求其即係神抄嘅，真係求撚其抄人嘅 game 又出一隻。抄完又出一隻 經典 game 啊！如果經典，其實足球嘅 winning 啊， 哇！一定係絕對一個經典嚟， 真係又係經典。 呢隻真係冚家產啊！呢隻真係荼毒青少年不少啦，可以話係。 想當年 PS 出嘅第一隻 winning 咧，係嗰啲人咧係三角形。 實況足球叫做 實況足球，同埋係玩日本波噶嘛 ，J League 㗎嘛。嗰陣時又同你玩咩 main post 一樣啦。嗰陣時咧。我開始知道日本啲球員啦，開始 三浦之良 係啦，嗰陣時即係明明唔識，但係嗰陣時點我想解釋點解winning 咧係即係我玩開足球 game 覺得咁撚唔同咧，就係佢係好撚真實嘅，即係以前佢哋玩嗰啲足球咧就夠踢上去啊，兩腳已經上去射波啊咁樣啊， 實況係另一樣嘢嚟嘅， 實況係可以猜波， 有育成模式嘅，同埋你可以經營一間球會咁搞嘅，即係佢係將 但係育成嗰個模式好似係再後啲先有嘅喎， 另外一隻 係 啊，係 嘛， 係啊， 翻 咗 兩隻， 唔係我講佢嗰邊，我記得好後代咧都係有開始有另一個模式係育成嘅，但係你講嗰隻係有一隻嗰隻好似世嘉開始嘅喎，嗰隻育成足球，如果係講嘅話。超人 足球，實況足球嗰時咧，嗰只遊戲性咧就係你控制個咧下邊有個圈嘅， 嗯 ，one pay 就圈 ，two pay 咧就升，咁咧就喺度鬥鳩踢，但係嗰只嘢咧已經係好有足球味 味道 嘅 足球， 已經控制到足球味道㗎啦。 喂，我想話其實第一隻有足球味道咧，係應該係我醒起咧， 係個足球係向前望。 PC Engine 有隻叫做 Formation Soccer， 嗰隻就係開始。 嗰隻都係好嘢嚟㗎。 嗰隻其實咧就我覺得係即係 Winning 之前咧。係一個概念，我個概念喺度走出嚟，即係開始唔係再平面嗰柒頭打橫行嘅足球啊，就開始係向前啊，向前啦，會推個波咁樣立體啊，足球小將嘅時候咧，大即係嗰個畫面走出嚟啦。跟住先真係去到超人嗰個 winning 咧，就真係冇辦法俾佢完全 KO 咗啊！ 絕對係。 但係去到 PS 好似即係數落啊，冇乜鹹 game 喎。 你一出聲梗係講呢啲嘅， 你要講呢啲。 鹹 game 都係一個經典嚟嘅 ，H game 喎， 根本 嗰陣。 喂，因為鹹 game 根本唔係喺呢個 market， 喺 PC 嗰個 market 啊嘛。 係啊 ，PC engine 好多嘅。 即係嗱，有一個短話咧，舊時有個叫好電腦咁嘅模式嘅遊戲機，佢係電腦嚟嘅，叫68000。嗰時佢好專出就呢你所謂嘅 H game 啦。 嗰部機係日本有啦。 嗰部係日本電腦嚟嘅。 係日本電腦嚟嘅嘛，我記得啦。 哦。 但好多其實 HGM 都由佢個移植，即係嗰個叫六萬八，其實真係又唔係啊，真係人都買得起嘅遊戲，即係電腦嚟嘅。嗰啲係嗰時我諗我哋嗰個年代都要賣成萬蚊一部。 黐線。 斋玩 H game， 斋玩 H game， 系啊，但嗰啲 game 就系好贵，即系你去就算去抄翻版都要二三百蚊套 game 嘅。 哦，但系因为世嘉就多啲行 game 噶嘛，相比之下 又系。 相比其实 世嘉系多啲。 嚟讲系有嘅，系多系有嘅。不过嗰时香港咧就唔系话咁。 可唔可以数数我听有啲咩好 行 game 咯？ 有嘅，有嘅，系啊，真系有嘅。 有条女又买 BCN 接 到 BCN 接到 CD-ROM 都有嘅。 呢呢呢都都出过嘅。 系有出过，有出过。 呢出有出 嘅。呢个我记得系。佢啲真人嚟嘅喎，系咪啊？我记得 嗰部嘢我真系冇玩过。大佬五十蚊租完嗰只之后都发觉。 对于濑嘅嘢啊，啲 钱大佬屌。 喂，我第时边部游戏机开始咧？出一啲。其實應該係任天堂開始啊，咩出啲配件啊，即係而家跟住好多槍啊、棍啊 咩，有一隻 card game 添啊 ，card 嘅擺埋落去玩。 係啊係啊，有邊 嗰啲 card 啊嗰啲嘢， 邊部機開始先嘅咧？ 都係紅白機。 紅白機嗰陣時見我幾時開始，但 係嗰年代有㗎啦。 但係嗰陣時真係出嚟係好，即係嗰啲 game 好偏啊，同埋唔會係人都玩到嘅。即係如果大行其道，即係開始有啲即係槍，我諗最受歡迎係啲槍 game 啦。 我反而我正式嚟講，例如例如都 定係睇盤 啫。我知啊，我所覺得，因為我做咗咁多年，我呢行其實跳舞尖呢一樣嘢咧， 係 比任何一樣嘢係最多嘅。 哦 ，OK。 點解咧？因為呢樣嘢係可以做到有翻版。 系啊， 跳舞毡又翻版，都可以摆到好夸张。 见捻到跳舞毡，我惊啊！ 原来啱啱有跳舞机啦，个街机就移植咗落去个 家庭啊，叫做 有好多女仔或者师奶，其实想玩呢样嘢， 但又唔敢喺街机嗰度 出街机玩，咁就可以拎翻屋企玩，就系呢一样嘢。其实呢个跳舞毡真系。令到好多人都有， 喂，講呢啲， 我相信為每個家庭都坐得有三個家庭都有一個 有一個 曾經都有個跳舞 毡，我都有買過，我諗，但嗰個跳舞毡係第一代喺邊部機出嘅，都係 PS1 嗰張毡嗰時賣幾錢啊？記唔記得？ 幾 嚿？如果個原裝都好似賣三四百蚊，細四百零蚊到啦。 因為老翻又應該 翻到百零咧， 應該執好多噶嘛嗰塊。 嗰時真係 嗰塊應該三四十蚊先。 諗翻當年 可能係 真係好好味。 講起 真係好好味， 即係往事只能回避啊！先就 可以試過著火喎，跳舞毡好似係嘛？ 實有呢啲嘅喎， 多多少少為大陸做嘅嘢，電視機都會爆炸啦，成日爆炸。 好嘢！佢話而家香港做嘅先爆炸，屌你！ 跳舞毡著火都唔係好出奇嘅事 啦，咁啊 係。但係成日搞到咧，出撚咗之後，個個樓上都砰砰聲咯，係。 咁因為呢個趨勢真係係一個幾特別嘅趨勢嚟嘅。咁之後就嗰啲咩吉他 、鼓啊， 唔係我記得啊。咁我記得有一隻 game 比較特別啲嘅，佢唔淨止即係第一代我冇記錯應該係PS 嘅，佢咪有隻街機嘅警察嘅，除咗揸槍咧，你就會喐嘅。 Time Crisis 唔係 Time Crisis，Time Crisis 係撳掣啫嘛。 唔係嗰個。 咩 有個鏡頭要係啦係啦，唔知 伸縮事件，成龍大哥。 伸縮乜嘢事件啊？嗰個叫 我唔記得咗啦嗰個，但係咧。佢係有埋個鏡頭，你因為你要喐噶，你要喐埋嚟避啊咁樣啊，係啊，即係唔係你以前咩 time crisis 所以撳住個掣，其實你代表避緊㗎啦嘛。但係嗰隻係要佢係 detect 埋你個人咧，你要側埋一邊，咁佢代表你閃埋咗啦，嚇出嚟咧又射啦嚇，又上彈，跟住又要避。 但係嗰陣佢咪去到 P 2 w 㗎啦， 依係我哋講，其實我講講下，我已經撈 P 2 w 啦。 因為其實我記得呢只 game 係源自街機㗎， 係街機， 因 為 佢但街機有一個唔同，你有個 step 要俾你 踩腳掣， 一踩腳掣你要踎低㗎啦。 嗰個唔係踩 嗰個 係攤關石石啊，嗰只嘢都係街機都係即係一樣玩法，但係可能係已經係 PS 2啦。喂 ，PS 1即係頭先講咧，喂會唔會你話十年咧？我將 PS 1 2加埋先係十年啦，定係 PS 1自己本身 應該係加埋 加埋啦。 因為嗰時起碼有一隻我哋未講啦，最出名嘅賽車夢幻賽車。 夢幻賽車，但係好多隻好夢幻。哦 ，GT， 即係其實 GT 嗰陣時唔係 Sony 立獨家噶嘛， 我係 都係獨家嘅，啊係嗰陣時都係獨家。 佢間公司係 Sony， 但我記得好似有另一間公司都有出過 GT 喎，冇㗎，因為我冇玩 GT， 我因為覺得知煩，我 要考牌啊，考牌先嚟打我， 考牌玩到你著嘅，啲抌手掣嘅。 係啊， 你知唔知啊？我幫我 friend 考牌咧，我係夜晚過去屋企考，考到天光未啊，考完。屌你老尾，真係撲佢個街啫！ 但 係打機嘅現實性係幾高嘅嘛？ 嗱喂，咁嗰個 P two 嗰陣時候幾，我覺得佢嗰個銜接咧接得好好嘅，即係 P one 死啦，佢即刻嚟 P two 就啱啱 都去到埋尾都真係鳩撚曬啦，嗰啲 game 啊成啊， 啊即係開始大，但係個市場都未有人都可以 cap 到佢嗰啲即係cap 翻佢嘅生意。 嗰陣時咧，其實都要講翻嘅 ，PS 嗰段時間咧，其實都有世界亦都有出一部機去 冚下， 去冚下嘅，嗰度叫 Dreamcast。 Dreamcast 啊，係啊係啊， 世嘉啊世嘉啊， 實槍嘅前身 ，Saturn 之後 ，Saturn 之前 之後就係佢跟 Dreamcast 之後， 我有 Dreamcast 就應該同 P2 嘅時候就開始硬冚嘅啦。 每個年代都有。 但係佢有一個弱點，佢就齋即係差唔多，佢好少遊戲機嘅即係遊戲機商幫佢開 game， 就好多咧都係出翻自己世嘉 game 啫。佢就 嗰陣時好多都係兩邊都有出嘅。 系啊， 即系嚟 P2 出嘅 game， Dreamcast 都会出。 嗱，我谂 Dreamcast 咧最，我谂真系最一定要讲嘅，应该系嗰堆街机啊，嗰堆后期好 3D 嘅街机啊，Daytona 啊，同埋Virtual Fighter。 Daytona 系实听嘅喎。 系咪实听啊？ 系实听嘅。 Dreamcast 你一嗱去到呢啲咧，我開始已經模糊啦，即系边啲 game 系喺嗰啲机啦，因为已经即系。個 life cycle 啊，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咁任天堂話紅白機，佢話玩咗六七年仲紅白機啊嘛。嗰陣時又開始差唔多兩三年啦，兩三年就開始換一部機噶啦嘛，已經會出一部新機噶啦。 遊戲機嘅壽命應該就係五年到 啊？ 應該我記得係5年 到。我印象中啊冇可能係我玩呢部兩三年就另一間公司開始轉商部啦，係啊，咁我就會玩到部啦。跟住又佢又過多兩三年又出一部新嘅，就係咁接落去。但係 Dreamcast 我真係唔～你望睇唯一一隻 game 都數唔到， 死咯！我哋而家 玩過， 我哋而家先講到 Dreamcast， 係啊， 仲有排講喎。咁我哋不如講到，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啦。我哋再約個嘉賓，揾日再講。 我呢，咦？呢十集噶嘛，會錄係第一集啫嘛。O K 啊，咁第一集就到此為止先咯。 因為加兩個嘉賓 專講鹹 game， 係啊，仲有兩個嘉賓係 鹹 game 係會開個 點食女嗰啲又未講啊， 啲古惑嘢又未講 啊。 人哋削肉賣碟食女，第一次聽， 唔係點又乜？佢賣碟，佢去捽碟，係嘛 ？O K， 唔係呢個飛雪連天射白鹿，有揾排講啊！屌真係， 咁啊冇辦法，呢個題目咧，即係一開 大圍講一次先啦， 不能收 啊！呢個係目錄， 係啊，我哋 專目錄啊， 專注再試下睇下冇啲 game 啊，或者 唔係大家聽完，屌你老尾，你同我喺我哋嘅 fan page 全部寫多啲嘢啊！ 係啊，冇錯， 咪咯。但係呢個題目多人寫，我哋先講嘅啫，都係。咪咯， 可能會多啲鹹 game 講咧。 鹹 game 留下我講 咯。其中有一集係鹹 game 嚟嘅 ，OK， 十集。 我自己一個。 係啊，就一邊玩一邊打咯，自己又。好，咁啊，下一集我哋再講個，係咁，拜 拜。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